4萬，8點到9點。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 所以我就說呢，即是政治就關乎其實幾樣東西，第一就是個 timing， 第二就是你做事的 preference， 這兩樣呢都是牽涉到個判斷力的。如果你的先後次序調即是掌握得不好，或者時機掌握得不好呢，就你怎麼做都補不回。 同埋你要有個政治論述，如果你真係覺得呢種抗爭係值得付出，即使係有刑事後果，甚至乎即係喺你嗰個嘅聲譽係受損，你都認為值得去做嘅話呢，你都要喺事前清清楚楚呢係去講解。 你記 唔記得，如果唔係觀眾，唔係觀眾，公眾係唔會掌握得到你搞啲乜嘢。公眾就只係聚焦喺你嗰個肢體衝突上面。今次件事件個情況其實真係同尤慧晶同梁仲恒 有啲 類似，因為佢哋事後咧就俾人批評咧係小學雞，事後亦都冇一個好清楚嘅論述，到底你搞邊 科？就話自己鴨脷周口 音。第三咧就係建制派甚至乎北京就睇準呢個咁嘅機會， 就攞到 夾雜埋呢個嘅廉價嘅民族主義之後咧，發動輿論機器，最終咧達至到釋法，而香港嘅公眾咧係接受咗。嗱，今次危險嘅地方就係點咧？今次我唔係話北京政府係有做相類似嘅嘢，但你睇到建制派，特別係呢個謝偉俊，佢就係想藉住今次許智峰同樣係被公眾認為 議員嘅行為， 係啦，係呢個小學雞 議員喺議會裏面嘅佢哋嘅言論空間就已經唔準講話呢個咩啦，結束一黨專政咧。我估將來而家就係連行為啊，所謂嘅一啲嘅肢體衝突、抗爭式嘅行為啊，都會越收越 要搞到你動接得夠。嗱，謝偉俊就講咩咧？佢話我哋係咪另立一個嘅制度，例如咧係去懲處有啲議員，如果行為不檢，嗱而極有可能呢啲行為不檢係咪由某一個事務委員會啊、大會主席啊、內會主席去作出，跟住咧就禁止呢啲議員咧可能唔准開會幾耐一段時間啊，又或者係罰錢啊，又或者係去即係免佢哋出糧啊，類似係呢啲咁樣懲處。個問題係乜嘢咧？係佢開咗個好壞嘅先例啊嘛，藉著呢個機會，點解我話個情況係有少少似游慧晶同埋梁仲恒咧？個缺口被打開咗嗰陣時咧，你就俾建制派喺個政治鬥爭裏面就予取予攜。 嗱，支拿宣誓，其實泛民都企咗喺共產黨嗰邊噶嘛，仲有一紮嗰啲垃圾歷史學者出嚟聯署啊，丁新炮啊、趙宇樂啊嗰啲咁嘅粉腸，就喺度一齊插佢啊嘛。插佢嗰陣時，佢唔知道人哋擺咗個局喺度啊嘛。所以我就話你政治你一定要不斷學習嘅。好啦，跟住 DQ2 之後就完啦，好多人就同泛民講冇㗎啦，跟住再 DQ4。 係啦，你睇得到啊。 係咪？點解唔係邵家臻？點解要 pick up 阿姚松炎？ 係過去嗰18個月發生㗎咋，唔係好耐㗎咋。 喂， 係歷歷 有曬劇本喺度。好啦，今次我唔相信許智峰係依從人哋劇本去做，佢係自己柒，我覺得。係做咗啲魯莽嘅行為出嚟。但係正正就係人哋食住你泛民呢班人嘅道德膠啊。知道你哋鍾意俾人睇到幫你不幫親，就好似呢個基督徒咁樣嘅形象。好啦，咁就啱啦。大口狗就出嚟講，嘩，睇完嗰啲片啊，泛民嘅人仲反感啊咁樣。咁大家就將許智峰變咗十惡不赦，將原本係黨紀處分嘅嘢就變成個黨就要好似替天行道咁樣。 同埋個政治形勢比以前惡劣咗好多。你睇緊我哋而家真係處理緊一地兩檢，處理緊國歌法23條即將上馬。我哋民主派其實就要喺個議會裏面呢，嗰條抗爭嘅戰線已經係越嚟越難打，疲於奔命，仲要好小心地好審慎地去打。突然之間橫空咁樣出咗一單咁嘅結塔塔，係去轉移咗公眾嘅焦點嘅一件咁樣咁 juicy 嘅事嘅話呢，呢個係惡劣。你記不記得2014年即是何俊仁仁哥看這個 AV 人事件， 即係睇 泳姿女郎， 你睇下嚟，如果換翻喺今日嘅話咧，建制派一樣係會覺得即係如狼似虎地去追擊，但係當年係冇啊嘛，當年就係點咧？當年嘅政府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去及住曬呢啲機會，哇！千載難逢嘅機會，我哋仲唔係可以轉移公眾嘅聚焦嘅視點，係離開咗呢個一地兩檢啊、國歌法咩咁樣，不斷去即係追住呢個民主派嚟追擊。 因為我覺得而家咧，基本上係不存在港人治港，而家。政治問題是由中聯辦去揸的，所謂西環中環行埋就是這樣的意思，行埋了之後就外判了政治工作給西環，西環對這些事 no mercy， 就算你民主黨和777行到幾埋，捐三皮嘢給你都好，當政治工作是由黃志文去揸的時候，他就 no mercy 的 了、 你看到今次整個建制派站出來，這個就算林鄭叫他們不要搞都搞唔掂啊！ 大棒子事後啊，仲係十幾碌排住嚟啊！大佬， 所以 一個拗完就另外一個。 所以你而家我就話，民主黨嘅選擇就你加入埋去大口狗嗰邊一齊拗啊！ 啊，嗰啲建制派就排住隊，睇下邊個拗得大力去表示佢嘅忠誠啊！ 同埋點樣去應對呢個局勢啊？呢、這個局勢我就係話，頭先以前議會裏面嘅政治化程度冇咁高，的而且確係有啲嘢就係大家真係講道理，而家已經唔係。但是玩政治的黨同佛義的其實不是民主派搞先的，而是對家已經有一個黨委書記後不指揮他們做事嘛，所以你見到我昨前天見到張建宗一出來，我說知道大鑊了，其實如果已經諮詢了私隱專員的話，他已經是封殺你後路了，已經 政務司司長第二把交椅 已經封殺你後路了， 再是三司的 林鄭不會出來，為什麼呢？因為他要扮到好像還在溝民主黨那樣，所以見張建宗出來，但是後面指揮的呢可能未必是林鄭，我覺得是中聯辦。 中聯辦。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為什麼要保住許智峰呢？民主黨要將這個論述告訴香港人聽。不是護短。就算你說最終懲處紀律處分嚴厲譴責乜都好。不過你一定要公開站出來堂堂正正跟香港人解釋為什麼我們要保住他這個議席。為什麼如果你認同我們這個目標的，我們就要這樣做。唔好鬼鬼祟祟，千祈唔好似學柯創成、周浩鼎嗰啲咁樣，你一定要企翻出嚟，有個說法俾公眾。係，我要保住呢個議席，點解？而唔係話一有事切割道德掛帥，然後咧就黨紀處分、逐出黨，跟住就要佢辭職。喂，咁你不如點做入民建聯啊？如果我係後生仔， 因為就算許智峰係退咗黨，民主派都要處理嘅，都要面對喺嚟緊嘅日子，有機會建制派一定係去做呢個嘅調查委員會有譴責議案，去到大會嗰度都係要投票嘅。 唔係，我覺得民主黨中委會討論之後，一定要講清楚啊，就係話我哋要保住佢呢個議席，就係咁簡單啦。你問我的判斷，香港人想不想將這個議席給陳家沛、如果不是怎會是葉劉動議譴責、許智峯、即刻搶姜出來。 我們橫向地看一看邏輯，民主派現在多個黨派，包括了公民黨、民主黨，很快的啦，5月9號或10號呢，這個建制派即是譴責這個鄭松泰的議案呢，就會提出 大 會的啦。民主派多個主流的政黨，傳統政黨、民主黨、公民黨都出了聲說要保他的。 對喔。 咁你又你諗一諗啦，嗱你睇一睇鄭松泰同埋許智峰，係我再次強調許智峰嘅行為係唔啱，但如果你鄭松泰都要保嘅話，你有乜理由唔保啊許智峰？ 我咪話就係嗰啲道德交上身囉，即係通過呢件事去踐踏自己人，你顯示自己道德形象高尚。我最記得當日若蓮喪子事件出嚟嗰陣時候，冚世界走去譴責教大嗰兩個學生，話佢唔係人啊，禽獸都不如啊，我哋雖然是這個冷血啊什麼什麼，雖然我們反對這個赤化，但我們都不可以變成對家，這樣是你對了，但是現實政治就是有人借著這件事，然後將它搞大，然後扣上港獨， 就是這個林鄭和作為特首走出來公開地譴責，特首啊， 怎會由特首一路數到下去張仁亮是全面咁譴責。好啦，我再話俾大家聽，上個禮拜 有個特首出聲係去就一個學校裏面嘅壁報版一張嘅海報係去發聲明嘅。 你講冷血涼薄，上個禮拜有一單官司喺法院裏面判，有個浸大嘅內地學生係因為不滿一位成大老師嘅言論，自己上門走去恐嚇佢，話要揼佢，判咗㗎啦。 係 有冇一個官員，我想問下錢大康，城大嘅校長，浸會大學嘅校長，有冇譴責呢個學生暴力、涼薄、冷血？喂，大佬威脅人身威脅喎，被起訴喎，釘入埋喎，釘入咗喎。所以我就話呢個你得一睇睇到，多重標準就係政客嘅行為。千祈唔好咁蠢。 所以香港人要真係新新聞字，你要睇住政治嘅其中一種嘅玩法或者個處理就係點呢，就係、是、政府嘗試或者有公權力嗰啲人嘗試話俾我哋聽，我哋應該要關注某一啲事，佢想我哋關注佢哋關注嘅事，就想我哋唔關注另外一啲事。 同埋好簡單嘅啫。 就係咁啊。 呢個你真係要向共產黨學習。你嘅敵人所提出嚟嘅意見佢會唔會為你好呢？ 係。 係咪先。當政府話可以喺葵涌貨櫃碼頭上蓋起個蓋喺度起樓嗰陣時候，馬時亨話可以駁條地鐵去葵涌碼頭嗰度俾人住嗰陣時候，咁我想問一下，點解唔喺解放軍軍營上面起個上蓋？喺個蓋上面起樓？點解唔喺高爾夫球場上面起個上蓋？喺高爾夫球場上面起樓呢？ 土地專責委員會18個建議都冇呢啲㗎。 唯獨是點解一路吹就係、是、吹呢個咁樣嘅葵涌貨櫃碼頭呢？must be something。 係啊，十八個建議係冇包括打擊炒樓㗎，冇包括呢個空置税㗎喎，大佬。 佢就係揾地咋嘛，揾咗地咪俾私人發展商囉，大家都明㗎啦。如果你跟住佢嘅 agenda 轉，所以我就話你坦白講啦，從政咁多年，目睹住而家呢個咁嘅政局嘅變化，香港嘅建制派過往就一盤散沙，但係經歷過呢個政改，等埋發縮之後，被整縮之後，有啲人離開呢個政壇。而家根本上就是全面由中聯辦去指揮，這樣的情況底下發生許智峰事件，而你居然企咗喺度對家嗰度，我覺得劉慧卿嘅真係食懵咗啊！真係，即係我唔覺得佢係救緊許智峰咯，其實，因為如果喺而家嘅政治鬥爭嘅環境係只會越演越烈，你由支那宣誓你都睇到嘅，其實你每一次。佢就係攞咗個咩呢，共產黨最叻就係上咗道德高地。然後呢，如果你 against 佢嗰陣時呢，就好似 against 咗自己嘅道德操守，然後變成一個壞蛋。所以你為咗保住個道德形象就企咗埋共產黨嗰邊。嗱呢個就係佢嘅 tactic 嚟㗎。 理化佢哋嘅行為啊。 佢嘅 tactic 嚟㗎，呢個係過去嘅政治鬥爭都係咁㗎。就係話當你只不過喺屋企後面個後院種兩養兩隻雞，生兩隻雞蛋嚟自己食，因為太肚餓。結果他就說這些叫做復辟資產階級， 走走 就是人民公敵public enemy， 上綱上線， 上綱上線 無以復加， 然後你只不過是因為生了個雞蛋自己吃了，那就結果就被人批鬥，跟著家破人亡，這些手法層出不窮，騙徒手法層出不窮，而你們自稱認識共產黨的人看了這麼多年你都不明白，你不明白最近一次就是游蕙禎那次，怎樣借輸拿宣誓發動一場的意識形態批判，然後共產黨企在道德高地，跟住 DQ2 之後再 DQ4， 然後釋法， 是一環扣一環， 一環扣一環。你問這年來為什麼香港人這麼抑鬱呢？不是說因為樓價貴那麼簡單，而是你看到過去完全是無險可守，如取如攜，在香港這裡，因為個建制不單止只是民建聯工聯會，而是特區政府的公務員都願意配合，包括在 DQ 主任和課程發展主任，你都看到的，都願意配合去落實共產黨的 agenda。 如果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面，許智峰做了一些這麼魯莽的行為，你怎樣去懲處呢？你一定是要放在一個 context 那裡去看，如果不是就不需要，你就交給刑事政府檢控就算了， 是 不是先？如果你看東西不在 context， 如果已經報了警了， 是啊，你 不是個個都講話已經進入了可能是這個法律程序，有可能有機會進入司法程序，我們不多講細節了，這樣為什麼還要有這麼多動作呢？ 我敢寫包單，那一分鐘的片總會外泄，總會有人交出來，就通過輿論批判再次打擊許智峰，然後呢就不理你影響這個調查和司法程序，一定會有，我覺得民主黨要看清楚這些東西，一見到這樣的手段的時候要出聲，喂，好了噃 ，out of proportion 就係咁嘅意思啦，係咪先？你要捍衛嘅唔係許智峰嘅議席咁簡單，而係話呢種惡劣絕劣嘅政治鬥爭嘅手段好停嘅喎，係咪先？如果對方唔停嘅話，你咪攞翻周浩鼎出嚟講咯。你話係咪打爛仔交咧？係喎。 事實上是會在星期二的朝頭早發生，夜晚的時候是只是某一個的媒體得到這些資料跟著去報導呢？是政府哪些人放這些資料出去呢？建制派跟著即完全是有一個的部署這樣，明明行管會開完會之後立即出來開記招，過去不是這樣運作的，行管會是。 而且很簡單，現在根本上你就不夠票。以往所有的在英治時代，即使泛民不夠票都好，英國佬總會照顧就是自己的形象不能太噁心，政府不能太樣衰，黐埋去自由黨或者呢個工商界或者民建聯太惡劣，所以咧佢一定要咧敦促嗰啲建制派嘅議員咧行為不能太極端，唔可以有票去到盡，亦都敦促下邊啲政務官同埋司局長咧，嗰陣時冇司局長嘅，主要就係嗰啲嘅AO 嚇， 有嘢咧凡事就留三分，唔好口舌招人。不要好像陳凡那樣以這個即所謂的用一些的廢話來去阻撓議員提問為榮。好啦，那在這樣的英式議會下面， 就是那種政治文化呢，第一 政治文化 不是有權用到盡，希望透過遊說呢是令到那些高度尖鋭化的政治矛盾呢是不會隨便出現，因為那些出現了之後呢你要掹得回轉頭是難好多， 這個是一個側面， 是有社會代價的。 是 我們經歷過97前的議會，即是這麼長的時間，到97之後一路在政圈裏面才看得到。那時是英國政府去約束自己的建制派，不要做得太極端，亦都約束自己的官員。很簡單，財政預算案以前麥高樂一定會跟我們談，就是說有些什麼建議給他，我們就寫張清單，就問那些議員地區，你要啟德，譬如啟德名渠冚咗佢，你要起多幾多個咩？ 一個名單咁交上去噶嘛？ 呢個院舍等等交俾佢，佢唔會話淨係俾民建聯嘅。麥高樂就話每人攞啲，寫翻封信俾你。你嘅建議裏面咧有10項，我應承咗你5項，咁你就攞翻去成功爭取。 呢個咪真係共議咯？呢個真係共議嚟㗎。 真 係 共議，同埋咧佢 你亦都會令到你個提出嚟嘅 budget， 你個財政預算案喺議會裏面容易地係有足夠票數係暢順地通過啊。 咁個 appropriation bill 過嗰陣時咧 ，Anson Chan 就會揾民主黨嘅議員食餐飯，咁你就已經有部分嘅嘢成功爭取攞返去啦。咁呢佢個 appropriation bill 呢其實就係一個形式上都會過㗎啦，但係佢都會攞埋你啲票，佢唔會話我數夠票就去㗎，因為佢要營造一個政府係全民政府，唔係話呢個即係一國一邊咁樣。 呢個係正常議會嘅運作，就算外國都係咁樣㗎， 梗 係 啦， 黨團協商啦。為什麼建制派位即面對民主派過去幾年的議會的抗爭，就是鑊鑊都是要去到投票那一下才跟你曬冷。 那個問題 是大佬 很簡單，因為以往的梁美芬不承認都好，這個香港人大家都認識的事實，香港的殖民地政府。這個殖民地政府呢就不是嘢嘢都要向唐寧街十號或者外交事務部匯報的。是沒有外交事務部的港澳辦官員來香港指指點點的。個港督就話曬事，呢個就是真正嘅高度自治啦。 同埋因為殖民地政府知道政府嘅認受性、管治嘅合法性係嚟自佢嗰個施政嘅水平，就唔係個產生嘅方法。 係啦， 所以更加著力地咧，係去搞呢一種即係共議式嘅一種咁樣嘅議會文化。 咁呢種共議政治咧，造成一個局面係咩咧？佢會總有幾個建制派嘅 senior member， 我哋叫做以前就係譬如 John Swing、施偉賢啊、葉石安啊、梁志雄啊、李家祥啊，或者早期嘅 Rita Fan 啊等等咧。就做好做丑都好呢，嗰啲委员会呢建制派人唔会攞盡。喂大佬嗰陣時候你得13席咋嘛，民主党。第一次选 举。91年嗰陣時候。 得15个位咋嘛。好啦，佢唔会攞晒嘅，佢问你你想做乜嘢。然后你提出之后大家就坐低傾。保安事务委员会唔得，我要范徐麗泰做，不如你同一身做副啦，咁就咁样傾嘅。 协调出嚟嘅。 唔使搭马入去选嘅。 而家就唔係鑊鑊都搭马。 同埋 vote down 晒你民主派啲人㗎嘛。 小组又搭马，条例草案委员会又搭马。 你諗下而家法定嘅。 所以先至令到啲建制派成日甩碌啫嘛。 Yes， 立法会嘅法定委员会就係公务工程人事编制同埋呢个嘅财委会同埋呢个 PAC。以往係唔会俾建制派全部垄断晒政府主席 㗎。 你找返 record 你就知啦。 你睇返嗱 ,09 年嗰陣時嘅。 卿姐做過財委會主席啊。 做過兩屆㗎，做過八年嘅，係咪八最少四年嘅財委會主席㗎係。 曾蔭權年代梁阿劉慧卿係做財委會主席㗎下面。而家係冇呢支歌仔唱。咁你先至喺議會裏面同建制派有一個合作嘅空間。呢個合作空間係因為英治嘅政府俾咗個空間你。然後你有票嘅就唔會用到盡，你有民意嘅亦都唔會將對家當做仇人咁追殺。好啦，有嘢政府就好似 book 卡咁樣，財政預算案你又攞啲，佢又攞啲，大家都有得交貨，然後呢形咗個全民政府形象。而家嘅政府係咩呢？徹底改變，我就係話而家係直接管治。直接管治嘅意思就係張曉明港澳辦嘅官員包括中聯辦嘅官員係 close monitor 住成個香港政府究竟佢嘅表現同埋佢做啲乜嘢。好啦，去到個地步就係佢唔冇得極端啦，就算啦林鄭想和解都好。如果後面黃志文係要大力打擊甚至消滅泛民嘅話，佢咪有嘢嘢去到盡囉，有權去到盡囉。到許智峰出事啦，即時就打電話袁秋李慧瓊做嘢，大口狗做嘢。咁你諗下，我想問胡志偉陶謹申，你唔好將97前喺殖民地政府裏面嗰種嘅妥協空間將佢帶到97後，而家不存在。而家你睇到 DQ2 DQ4 之後，嗰、那個可以同建制派合作嘅空間係零，我話俾你聽。 叫建制派去做嘢，咁就好似落 order 咁樣。民主派你唔聽話嘛，以前係搞唔掂啦，又唔能夠喺選舉地過去嗰廿年都唔能夠去將你哋嗰個議席嘅數目壓縮，咁我咪 DQ 你囉，用呢咁嘅徹底嘅手段。仲有啊，個效果係會令到一啲技術官僚係思想懶惰嘅，因為佢知道一定係 需要 舊票 政治手段囉。 喂，大佬過去就係點呢？就係真係透過協商，透過喺事務委員會裏面嘅討論，如果真係唔理想，知道說服唔到議員係去投票贊成嘅話，佢哋就要修改佢自己本身嘅法案啊，或者嗰啲工程項目，咁而去達至到 甚至去到一個地步， 佢過得到啊嘛。係 議員提出嘅 private members bill， 我哋叫私人條例草案，政府無力阻止嗰陣時候，陳方安生就會同我哋講：你俾條標我，我代你提。 係 佢代你提嘅話，一定會過。 嗯。 因為佢係政府法案㗎嘛，因為佢唔想由你去過，你去過嘅話就係 undermine 咗政府嘅權威㗎嘛。雖然你夠票 ,95 年夠票㗎啦，過半數嘛。咁所以嗰啲嘅公平競爭啊，同埋嗰啲嘅性傾向歧視反歧視啊嗰啲係咁樣嚟㗎嘛。咁樣嚟嘅話政府就係我代你提，但係佢就會將裏面一啲好佢覺得好辣嘅嘢同你傾。 抽走佢又或者係改咗佢。 或者改咗做分階段執行啊乜乜咁好啦。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就係人哋政府嘅技巧，而家就唔係，而家政府係冇技巧嘅。如果你做一個例子比喻係咩呢，就係、是、呢個似韓國嘅色情電影。係 點樣呢？ 一埋牙就機械式嘅動作㗎喇。 夾硬嚟呀，係。 唔係即係冇 foreplay 乜都冇㗎其實。 我未睇過。 以前有線有得播。 有日本同埋西人嗰啲喎 ,sorry 啊。 所以呢去到咁嘅地步。 你係咩韓國 嘅。冷崩崩嘅咁嘅地步係咩呢？直情係一個完全不理政治形象，完全唔理成個政府嘅民望。總之點解佢要咁做呢？我覺得唔係林鄭話唔重視民望，而係因為佢後面落單嗰個人呢，佢唔重視民望。黃志文 你唔好同我遠落嚟啊， 中 聯 辦主任 遠啊， 佢使乜向香港民意負責啫？佢向上面一個人負責㗎啫嘛。張曉明佢使乜向香港人負責啫？佢都係向習近平負責㗎咋嘛。 所以許良度佢自己個發言準則向外嗰啲宣稱呢，就係點呢？唔係硬同埋軟啊，係有幾硬。 過硬 要有幾強。 佢哋嘅講法叫做過硬。 今日要三成硬，聽日要七成硬，咁樣量度㗎，係唔係同你考慮係咪你啱唔啱聽㗎。 因為好簡單，喺習近平面前就零左勿右。係咪？如果你話對香港嘅民意稍為有所動搖，就呢個就係路線嘅問題，思想嘅問題。如果你話硬過頭嘅話，只係執行出錯啫，係冇事嘅，係唔使紀律處分嘅。但係如果你對泛民，所以我就話點解黃志文連你張畫都唔敢接呢？個原因就係佢呢個 message 如果一企錯隊，顯示到佢有小號嘅政治不正確，佢都死得 啊。其實所以佢係講話只係中環西環行埋啫，你同民主派行得唔埋你死。 唔係，所以係啦，所以我就話喺咁嘅情況底下，個老闆已經轉咗，而老闆有大量嘅政治議程要落實。你聽埋喬曉陽嘅講話，就係要公務員要擁護憲法，由公務員去落實，即係話公務員變成幹部。聽眾要分清楚，公務員同幹部係兩個 concept 嚟嘅。文官就係英式嘅文官，係冇政治傾向嘅，係一班技術官僚嚟嘅。 但是共产党干部呢 是共产党的语言来的， 就是有政治倾向先，专不专业不紧要，所以乔晓阳是读西班牙文不紧要的，是不是人大法工委的嘛，他是。是嗎？他是讀西班牙文的，好像是。張德江是在今日城大學畢業的，北韓都不緊要的。 不緊要，但最緊要 乜都唔識都唔緊要，最緊要夠紅。好啦，呢種局面下面是令到香港的議會是不存在一個妥協的空間。是冇的，你問我。所以我周而復始咁 question 民主黨同 689, 咪同林鄭眉來眼去，都是咁嘅原因。因為根本上是不存在一個妥協的空間。佢嚟參你嘅目的就是為咗落實佢嘅政治任務。而呢個真正 engage 出嚟嘅空間，好似頭先所講，俾條法案你睇下，你有邊啲嘢啃唔落嘅，可以改，有冇啊？陶謹申，你話俾我聽有冇？仲有冇呢啲情況？如果冇嘅話，你溝佢嚟做乜嘢啊？ 嗰啲係統戰嚟㗎，真係要搞清楚。 統戰， 香港民主派要搞清楚。而家林鄭都係學習共產黨做緊啲統戰。 記住，英國佬時代殖民地，再講一次，香港殖民地時代英治。那個不是叫做統戰，那個叫做權力分享 ,power sharing, 是彭定康年代指使香港的殖民地政府以陳方安生和這個曾蔭權為首，是跟當時的泛民分享權力， 那個本質是很不同的。 本質很不同的，分享權力就不是說以政府為主，統戰是什麼呢？統戰純粹是政治形象，出於政治形象的需要，即是說共产党为了不想大家认为他一党专政，所以就叫做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所以才存在统战。多党合作制是什么呢？有文革，有文盟，有不同的这些所谓民主党派，然后呢就以我为主统战你。统战你的意思呢，就是你要支持我共产党。 你就变了政治花瓶。 是啦，你就做政治花瓶，你不可以 say no， 但是你跟英国老刁，你可以跟彭定康讲，喂，这个法案这样这样不得，啃不落。他計過票之後覺得咦不夠票過，他會跟你妥協。共產黨是不是 你是參與緊制定公共政策，這個很重要的， 是兩樣東西來的 上面，是。 所以你不要撈亂那個統戰呢，你是對於共產黨的決策是沒有 input 的。這個是最根本的分析。 我們是沒有責任是幫共產黨去粉飾這個的槍柱，就是告訴香港人知道個管治是沒有問題的，管治是暢順，不是的嘛。是 什麼叫統戰，什麼叫做 power sharing 呢？你只要跟家裡的太太討論一下暑假去哪裡旅行，你就會明白的了。 我家裡很專政。 如果真正的權力分享呢就是個太太呢就會跟你說，嗱，我就想去大阪，你想去邊啊？咁你話我想去雪梨咁啊，咁我哋大家就問下啲細路仔， 係咩？咁民主啊，你 咁然後一齊去討論下，究竟想去雪梨定想去大阪環球影城咁樣？可能細路仔舉手就話我哋想去大阪咁啊。咁呢個就係英治時代嘅 power sharing， 細路仔都有參與嘅。但係中共式嘅統戰係咩咧？個老婆就會唔出聲，然後希望你估到我想去邊， 係 佢就運用 DQ 你。譬如我是很想去大阪的，我不出聲， 即是說沒所謂， 是跟你說， 跟著你說什麼呢， 范國威你說去哪裡去哪裡，這樣好了，范國威就說我想去雪梨，跟著他就說很熱的，那時候 是啊， 很凍的，跟著 這個接近我家的狀態， 跟著他就說喂，不如去達爾文港啊，或者去大堡礁潛水啊，喂，潛水不行的，有鯊魚啊，很危險的， 有些問題， 好了，就 DQ 了你五次之後你終於醒了，那去大阪吧， 是啊，都是你說的， 都是你說 的，是英明， 是啦，那他就好了， 還要說完， 因為時間關係訂了機票了，這些就是統戰了，令到你好像有差參與感，你好像有份去決定去哪裡旅行， 還可以走埋， 實際上就是他決定的，其實那你就變成一路就是擁護這個老婆成為家裡面內部事務的決策人。 哇，這個決策過程是迂迴很多的， 如果統戰高手呢， 出錯的機會有很多， 統戰有分高手和低手的，統戰高手是令到你不會覺得被統戰的，你主動提出去大阪，但你又不會覺得我是被我老婆恰的，這個才重要， 這個我就未遇過 如果老婆醒的話，他就跟著下一次無關痛癢復活節的時候，他就說真的被你壞事，這個就是醒了，就不會鋪鋪都要以我為主的， 即是短程的 trip 就被你壞事， 是啦，即是說暑假這些 trip 一定要自己親自駕駛，所以呢共產黨那種統戰是什麼呢？我做了決定，譬如我是要投資河套大灣區的了，我請你上來看 唔係話你質疑我大灣區嘅發展，嗯，我係要你支持大灣區嘅發展，不過我形式上令到你好似有參與咁。 仲要你幫我唱好啊， 大 佬嗰度先難。 然後你出嚟話俾大灣區點好點好。好啦，如果你 deliver 唔到，下次佢又唔會統戰你。佢點解一定要叫統戰呢？就係，是，話因為對家嘅人話共產黨好呢，嗰，那個 credibility 係高好多。即係，等於 for example， 由李柱銘出嚟， 嗯， 去游說美國唔好貿易制裁中國。嗱， 哦， 你話係咪勁好多？就總比好董建華、魯長安，啊，魯長安唔喺度啦，已經何志平咁樣，係嘛？總比啲人好㗎嘛，因為嗰啲人係人都知佢跟共產黨搵食㗎嘛。咁， 嗯， 所以呢，這個就係統戰嗰，那個嗰，那個角色。所以我成日都講民主黨仍然係有統戰嘅價值嘅。當中美鬥爭越嚟越激烈嗰陣時，因為佢哋喺美國政壇有聯繫嘛。 嗯， 你唔好將嗰，那個嗰，那個即係點講咧？你嘅政治嘅精操戰價賣俾呢個林鄭月娥。 嗯， 冇用嘅， 咁就真係好 cheap 啦。 當公眾覺得你哋已經係建制派， 嗯， 而竟然係因為林鄭月娥嗰陣時，呢，這個實在太 cheap 喎，我覺得。即係坦白講啦，純粹計數啊，我要將個統戰價值賣得最高，即係話我 trade 到最大嘅嘢翻嚟， 嗯， 一定係同共產黨丟噶嘛， 嗯， 即係等於 Donald Trump 一樣啫。我咪同阿肥仔金丟， 直接同肥仔金， 我唔使同嗰啲中間喺度扮嗰啲 agent。 係啊，中共都唔使啦，而家係 唔使嗰啲假 agent 啦。即係我哋買樓一樣咋嘛，慳佣金嘅梗係同個業主 direct deal 㗎啦，梗係。 同埋更加有成果。 係啊，減價個業主都容易減啲俾你㗎嘛，如果咪中間個經紀浪一浪，佢兩邊都係喺度食㗎嘛喺度，所以就 direct deal 係最好。咁所以我就話，就算民主黨要將自己嘅統戰價值提升呢，倒不如 direct deal 好過啦，係咪先。咁你如果喺咁嘅政局下面，而中聯辦一路夾住嗰個立法會，是變成一個咁嘅鬥爭機器嗰陣時候，你喺許智峰事件裏面唔深思熟慮嘅話咧，嗱，嗯，你唔一定聽我講，不過我只係一個建議，不能太快作決定。 嗯， 呢，這個一定要 hold 住。 希望民主黨 一定要 hold 住， 有聽一聽，留意我哋嘅節目啦。如果係民主黨嘅支持者，你都即係將我哋今日表達意見都可以即係佢哋嘅。 唔係，就算佢哋中委作咗一個調查嘅決定，然後最終未公布，我估都係咁嘅啫。公布咗個程序， 嗯， 我估唔會咁快出嚟去咩嘅。係咪公布咗我哋會啟動呢幾多調查？ 唔係，因為佢真係需要時間。中委會可以反應快啲，但係紀委會要時間去處理嘅。 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而家呢個階段，你就要等等咩咧？對方得意忘形， 係同埋都要睇警方，因為嗰個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的。 唔係，兩條線你都要處理嘅，一個就係嗰個真係嗰件事嘅刑事調查，一個就係嗰個立法會嘅政治角力。係。兩樣都要處理，你唔可以淨係睇一面刑事調查， 嗯， 而唔睇立法會嘅政治角力， 嗯， 而嗰個矛盾係會唔同時間嗰個重要性係唔同嘅。一出嚟嗰陣時候，可能刑事調查緊要啲， 嗯， 但係慢慢拖落去發展落去嘅， 就係政治， 就係政治角力㗎啦，係。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好，拜拜。 喂，政治好醜惡㗎喎，啊。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什么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呢？ 咖喱饭有沒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這個啱聽了，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